说家鸡出莺啼暖人心，须臾百合惊一般为人醒，空白了窗景。过往云烟模糊了曾经，似是风物又却是非情，龙山寺醉竹林，骤雨连江阴，风干了赤壁。轻舞愁髻，窗外景，你回眸烟水停，明人相依，明人相弃，情不知所依。清风拂柳长青衣，无须老翁悠然望灯西，忽闻钟声起，苍苍古明夷，此间有天地。刹那芳华惊艳了世纪，沧海桑田成全了命运，滚滚浪淘尽百态中上香气，苍苍迷离，竟然有天地。滚滚长江浪，浪淘尽百态，烟水中自弃。山南芳华惊艳世纪，林花云山乐极。空窗听，百合惊，书家闻笑暖人心。须思起，吹赤壁，风物也却是非情。离人兮，离人兮，人来须不知所依。铮铮暮暮兮，应当你黑地白花烟水停。